意思听到好大家。唔好意思，嗱，手机冇电啊，其实我都完㗎啦，因为已经经历咗个半钟头，我手机嘅电用晒原来。咁你知依家啲 iPhone 呢又唔可以一边插电一边做接咪嘅，所以变咗得一个口嘅啫。喺咁嘅情况之下呢，我讲埋最后一章啫，其实冇乜特别嘢㗎，仲有一分钟嘅啫。子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佢意思就係话俾你听，孔子虽然系温和是对任何人和任何事，但是态度严肃，温和之中令到人不敢对他随便。第二个特色是威而不猛，威不是凶狠的威，威不是恶的意思，是内心的道德修养去到坦荡荡的地步，他自然就威的了。威不猛是不凶暴，他是有种坦荡荡的威在这里，但佢唔係暴，佢唔会凶暴，佢唔会嚇人啊，攞隻眼射一射人啊嗰啲啊。你见到一啲啊走惯江湖嘅大汉，攞隻眼里面有凶嘅啊，有殺气，就係嗰种。恭而安，孔子对任何事任何人都恭敬。恭敬得嚟啊，而佢又安详，咩叫安详呢？即係活泼嘅。恭敬但係唔拘谨，唔外板嘅。啊，呢三句说话就是孔子在述而篇啲学生对孔子的描绘，作为今次述而篇的作结。唔好意思断咗头先一小时时间，补返一两分钟啊，因为已经讲咗好长啦，讲咗个半钟头，所以我的电话冇电，手机因为本来是满电到冇电，咁都冇办法啦。咁所以多谢大家今日收听收睇，我哋下星期二继续喺呢度同大家见面，黄伟文易经讲堂，拜拜。